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也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11月21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8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全市第一个互联网自助办税终端机落户亦庄。它具有发票查询、个人完税证明打印查询等功能，这可以让纳税人多跑网路少跑马路，节省了不少时间和体力。 到目前为止，南宫焚烧发电厂并网发电4个月，已经将16万多吨垃圾转化成5000多万度电，送到千家万户。这是北京市南部地区第一座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到13-15后期，本市将打造东南西北4座垃圾处理循环产业园区，基本实现了原生垃圾零填埋。 11月17号上午，在大兴法院召开的环新机场地区第一次司法协作论坛上，记者了解到，今后京津冀同类案件裁判标准有可能统一。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全市第一个互联网自助办税终端机落户亦庄，它具有发票查询、个人完税证明打印查询等功能，这可以让纳税人多跑网路、少跑马路，节省了不少时间和体力。这个终端机落户在建设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部，大伙儿凭借二代居民身份证或者个人账号登录后，就可以打印个人完税证明，然后直接在银行办理信贷、理赔、非经济家庭购房、购车等业务，减少往返税务机关和银行的时间。用户还可以扫描机器屏幕上的2维码，直通电子地图在线导航系统，找到就近的税务机关场所。据初步估算，自助服务办税终端的投入使用将惠及周边企业和从业人员3万多人。 本台消息，到目前为止，南宫焚烧发电厂并网发电4个月，已经将16万多吨垃圾转化成5000多万度电，送到千家万户。这是北京市南部地区第一座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到13-15后期，本市将打造东南西北4座垃圾处理循环产业园区，基本实现了原生垃圾零填埋。走进南宫焚烧发电厂，闻不到垃圾异味，花园式的办公环境让人很难与脏臭的垃圾联想到一起。在高达20米的卸料大厅里，一车车的垃圾被巨大的垃圾仓吃掉，这些垃圾经过近一周的存储发酵后，再通过垃圾吊输送到炉排进行焚烧，每天有1000吨垃圾及堆肥残渣在这里浴火重生，焚烧产生的热能用于发电，最终并入国家电网，点亮万家灯火。 得益于高度集中的自动化水平，整个处理过程也几乎见不到工人的影子。中控室的电视墙实时放送着2个焚烧炉的画面，电脑屏幕的一角闪烁跳动着温度、电量等各类参数。记者注意到，从今年6月中旬试运行以来，发电厂已经处理超过16万多吨垃圾， 累计发电量超过5000万度。对于社会普遍关心的环保达标方面，负责运营的环卫集团南工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丁光兴介绍，这个厂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烟气净化工艺，排放标准达到了国家和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年来本市已经新建改建扩建各类设施42座，焚烧处理能力提升了4倍，生活垃圾处理实现从过去单一填埋为主向焚烧生化等资源化处理转变，不光加大设施建设力度，还在全社会掀起垃圾分类宣传热潮。去年新组建的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更是调整管理思路，针对性地提出垃圾干湿分离，极大地提高了垃圾处理效率。明年将全面推广垃圾强制分类工作，除了各级党政机关外，企事业单位、医院等也要实行垃圾强制分离。80个街道要推广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东城区、西城区2019年将实现垃圾分类制度区域全覆盖。 未来3年，北京市还将打造4大循环经济产业园，分别是东部朝阳高安屯、西部首钢鲁家山、南部环卫集团南工及北部环卫集团阿苏卫。不同种类垃圾和工艺集中在一个循环园区内，实现工艺协同、能源互补、统一监管。到13-15末，本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达到平均每天3万吨，满足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需要，基本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为实现首都的绿水青山再立新功。 本台消息，11月17号上午，在大兴法院召开的环新机场地区第一次司法协作论坛上，记者了解到，今后京津冀同类案件裁判标准有可能统一。活动中，3地法院院长签订了环北京新机场基层法院司法合作备忘录，内容包括沟通协商、司法协作、信息通报等6项内容。3地法院约定将成立司法合作领导小组，推进3方在服务新机场建设方面的深度协作，将就相关案件认定标准进行协商，对案件进行跟踪管理，定期通报动态，加强类型化研究和实证分析，及时组织开展疑难法律适用问题专题研讨会和专家论证会，确保同类案件裁判标准的统一。3地法院将依托备忘录，通过加强环新机场区司法机构的全面联动配合，推动形成服务和保障新机场建设，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城效应。 大兴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何马根表示，加强环新机场基层法院的司法合作，是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的新作为，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动法院间人才、资源、信息等方面协同发展的新作为，是服务保障北京新机场建设、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的新作为。大兴法院将不断加强与合作法院的沟通交流，扎实落实司法合作协议的各项内容，确保合作措施做实做细，做出成效，更好满足环新机场3地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为新机场和临空经济区建设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本台消息，如今的电子产品淘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您家是不是也有好几部旧手机或旧电脑之类的，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如果快递员上门配送家电时能顺手收走您家的旧家电、旧手机，而废旧家电也可以进入正规的回收流程，不必担心信息泄露、环境污染，这样您就能放心了吧。日前，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市发布了关于征集北京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试点的通知，引导收回闲置在市民家中的废旧家电。通知显示，这次回收的试点工作期限为 2018年1月到2019年12月，效果将与之前的家电以旧换新的引导政策接近。 近年来，随着全市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类电器电子产品，特别是以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类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全市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产生量处逐年递增的态势。这些家电要么流入一些二手手机回收渠道，要么还在家中沉睡。随机调查显示，20个被采访的家庭中有17人表示家中有闲置的废旧手机。市民李先生家中已经有好多部闲置手机，其中一部是2012年买的，当时的价格高达6000多元，现在回收价只有100多元。李先生说，旧手机不值钱，还得单跑一趟。更让人担心的是，手机中的数据万一泄露，会给自己增添很大的麻烦。 终端回收难题正是政府部门期待破解的环节。在官方看来，废弃电器电子回收前端已经明确，就是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要缴纳基金，用于处置废弃电子产品。在末端，北京实际回收拆解量远低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产生量，拆解能力还有富裕。一位相关负责人说，中间回收环节目前还没有形成规范的网络体系，回收体系较散较乱，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一流入非正规渠道，给北京带来较大环境风险。为了解决回收难题，北京市发布通知，希望通过逆向物流来完善手机回收体系，并缓解居民对隐私泄露的顾虑。 什么叫逆向物流？引导政策内容显示，电器产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品牌门店、授权经销商的回收网络，在为居民安装家电新机的同时回收旧机，并给予一定的新机购买折扣。利用逆向物流将回收的旧机统一收储，实现废弃电器拆卸收储拆解服务。生产企业可以将经销商的废弃电器回收情况纳入考评。另外一种是由电商平台提供，新政策引导销售电器电子产品的电商平台向企业销售办公电器时批量回收废弃产品，打造闭环的供应回收体系，线上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估价预约上门服务平台，线下完善现状物流配送体系，承担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上门回收工作，与电器电子产品销售商合作，开展废弃产品折抵新机价格活动等。 与此前家电以旧换新活动类似，家电销售方在卖家电的同时就能开展回收工作，还可以利用新产品送货的逆向物流回收旧产品，对交上废旧产品的消费者给予新产品购买优惠鼓励等。回收的旧机集中暂存后，交北京有资质的企业拆解。同时，互联网回收企业也可以和电信运营商、手机销售商合作，用废旧手机底价购买新手机，与快递物流等专业上门服务公司合作，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上门回收。根据通知中的引导性内容，试点期间，市民不用跑到回收点现场，直接用相关应用程序或者利用现行电商应用程序就可以下单，让规范经营的企业回收家中废旧手机等电子产品。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他们的关心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力量。家住观音寺南里的谢宝信是一位重残人士，如今已经年近60，他先天残疾并且患有小儿麻痹症，无亲无故。看着乐观积极的谢师傅，你很难想象这位老人以前曾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谢师傅说，是周围这些关心我的人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力量。这么多年，邻居们一直照顾我，给我送饭，帮我打扫卫生，让我感觉到世界的温暖。对于谢师傅来说，居委会的帮助 给了他生活最大的信心。据记者了解，观音寺南里居委会为谢师傅特别申请了提前病退，使他有了稳定的生活保障。 而居委会想到的绝不仅仅是让谢师傅温饱，更希望他能住得舒适些。观音寺南里居委会高主任告诉记者，因为谢师傅的情况特殊，家里比较脏乱，不好收拾，我们会定期给谢师傅的房子来一个大扫除。谢师傅的出行也曾是一大难题。观音寺南里是建设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小区，楼房没有电梯，但走楼梯对谢师傅来说实在困难。为了方便谢师傅出门，居委会特别向政府申请了款项安装电梯。由于电梯的安装需要对楼道进行改造，可能会导致其他居民不便，因此工程需要整个单元其他所有住户的同意。了解这一情况的居民们都表示会大力支持。 居委会解决了老谢的大问题，邻居们给了老谢更为暖心的关爱。知道谢师傅的情况，楼上楼下的邻居们都把谢师傅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楼上的小朋友只要走到谢师傅家门口，看到有垃圾就帮着拿走扔掉。住在对门的王大妈只要看到老谢家里乱糟糟的，有时间就会过去帮忙打扫卫生。正在谢师傅家清理的大妈这样告诉记者说，老谢也怪可怜的，能帮忙就帮忙，只要看到有脏东西我就会帮他打扫。跟王大妈一样，邻居们每次看到谢师傅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都二话不说直接伸手，他们时常还会陪谢师傅聊聊天宽宽心，这些点点滴滴让谢师傅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在谢师傅家中，记者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些联系电话。谢师傅告诉记者，我平时吃饭主要靠国安社区，很方便，他们也会给我一些价格上的优惠。邻居们也常常给自己送来好吃的，但最让自己记忆深刻的是新年时分的那一碗饺子。其实邻居们的想法都是简单而又朴素的，谢师傅无亲无故，邻居们不想让谢师傅觉得可怜，就自发地来看他，尤其是在特殊的节日更是对他特别关照。除夕晚上，楼上的邻居会端着热腾腾的饺子来陪谢师傅一起吃，有的来和谢师傅一起看电视聊春晚，还有的邻居会初一一大早来给谢师傅拜年。谢宝信说，每年三十儿，楼上的邻居们都会来陪我过年，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生活下去。说起这些，谢师傅很激动，是他们让我觉得生活还是有滋味的。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北京小学大兴分校崔桂红老师的专访。 我喜欢崔老师，因为崔老师会教我们做值日，教我们上自习，我们现在扫地10分钟就能扫完，比好多大哥哥姐姐都扫得快，我们很骄傲。 嗯，崔老师很用心教我们，我刚开学拼音不知道怎么读，也不知道怎么写，同学们都说我很笨，可是崔老师不觉得我笨，崔老师还是用心教我。在拼音比赛读的时候，我读了99个，我很开心。 我喜欢崔老师，因为崔老师教我们坐风车，还教我们学跳绳，我们玩得可开心了。 孩子们说的这位让他们喜欢的老师，就是这次记者采访的主人公崔桂红。那么在崔老师的心中，一名优秀的值得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记得我上师范的第一天，校长就告诉我们，身正为师，学高为范，

平安车险时刻为您保障， 开车上班。